music is all about. It'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friends in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这个片花专门选在了在深秋时节，在这个时候节目直播当中来为你送出秋天的片花。而且这个甜美的声音充满律动感，是来自于下午三点钟和你一起上的主持人 DJ 戴毅。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是因为片花里面提到了一句话，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围上最喜欢的围巾，你可以感受一下在秋天和音乐和城市来一场捉迷藏。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感觉到了北京的风越来越大，包括可能温度也偏低了一点，而且我可能是我们台里面第一个穿上羽绒服的人。这围上最喜欢的围巾，你可以感受一下在秋天和音乐和城市来一场捉迷藏。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感觉到了北京的风越来越大，包括可能温度也偏低了一点，而且我可能是我们台里面第一个穿上羽绒服的人。这两天我也都在穿。还是要提醒各位，在这两天出门的时候，特别是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比较暖和的外套，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欢迎你在此刻在车上或者是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送出你关于秋天的一份想念和祝福。来看到公众平台上，考拉包括雨香、圆圆、Cherry、最佳羁绊、 HIT、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宋丽、 Easy Time、 特洛伊、 Mr. 白、谢谢，包括牧歌、许鹏、还有沪宁以及词典都已经来报道了。能感觉出来，好像已经很多朋友都已经慢慢的工作生活走向正轨，都已经回来了啊。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呆头，他给我留言说呢，想要点播的是蔡淳佳和欧德阳演唱的这首《小夫妻》。呆头给我留言说，在一起四年中，我和他异地两年，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渴望这样平淡在一起的生活，也希望将来在结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现场播放这首歌《小夫妻》，一生一世都能够呵护着你，一直到你当奶奶，我当爷爷，我们两个人一起来虚度那样最浪漫的时光，在老夫老妻的日子里，陪你一起度过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今天是2018年10月9号，呆头想通过节目直播送给自己的爱人这首歌，同时要祝你生日快乐。不仅要让你生日快乐，而且要每天都快乐。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在耳不及边，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满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时晴 有时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 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从钻戒以后不我相恋，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勾牵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意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雨香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说，昨天还在电梯里面笑话一个穿秋裤的帅哥，然后今天就听到思萌说穿羽绒服，说感觉保养的有点早啊。你不要笑话这个时候走在路上的每一个行走的粽子，他们多穿的一件衣服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关心嘛。当然可能是因为我这两天稍微有点着凉冲锋了，所以说可能穿的厚一点，还是要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可能的保暖。还有圆圆 Cherry 说，刚刚听到的小夫妻，这是他在婚礼那天他和包先生两个人一起演唱的歌了。今天好多朋友都点播了这样的关于婚礼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乐先生1988，他说2018年的1月28号，今年年初我就在婚礼台上唱过一首歌给我的老婆听，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那天的现场的画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当时他听我唱歌的时候，他用了最温柔最充满爱意的眼神回看着我，那一刻就好像整个世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共同沉浸在这首歌曲里。每天慢慢的积累爱意，每天慢慢的积累回忆，然后等待着和他一起变老之后来慢慢的分享。今天也想要在节目当中再一次回味我们在婚礼上的那天的浪漫回忆。12点14分，每天爱你多一些，来自乐先生1988的点播。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 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刚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里面送出一份祝福，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歌名，还有就是你想送出的祝福或者是回忆都可以，可能在下一首歌你在车厢里面听到的就是你心中所钟爱的旋律了。接下来我们将这个画风音乐的风格稍稍的转换一下，我们继续来送出一份生日祝福，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静静，她想要点播一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侄女尤世林，祝福她快乐健康的长大。这首歌可能马上发困的朋友啊，可以把这个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一点，而且可能很多朋友要开始跳舞了，小跳蛙来自静静的点播，送给侄女尤世林。

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秋天越来越浓了，这种感觉也是越来越浓烈了。欢迎各位在这里来点播一首温暖的歌送出去，送给你所想念和心爱的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依旧可以通过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来送出去就好了，告诉我歌名，告诉我你的祝福和你的记忆以及音乐当中的故事。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过生日，我们下半时段还要送出一首生日祝福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琥珀，他是要为今天过生日的杨指导点播一首阿信的 Happy Birthday， 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心中的榜样在南口的大风当中身体安康，一切都好。12:34 Happy Birthday， 替琥珀送出这份生日祝福。 光着脚穿越恶意留言，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 Hey， 你出现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改变。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胜过天长一天。 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

说句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如何来分享这样的节目片段，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找到功能栏974听广播，点进去应该目前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页面了，你可以把这样的页面分享给你微信上的好朋友们。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蜻蜓 FM 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将这期节目在今天12:50多一点钟之后啊，这期节目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然后进行回听，你也可以把这段音频再一次的通过手机分享给你的家人你的爱人包括你的孩子，让他们在下了幼儿园放学之后听到爸爸妈妈给他们送出的歌曲。今天的节目里面其实过生日的朋友好多啊，我们接下来还要再送出一份生日祝福，这是来自 Michelle 的留言，他说今天是北京丰台第6幼儿园沈子清小朋友的生日，外号呢叫小香蕉，他的好朋友贾一哲外号小吉，想在此刻给他点播一首大王带我来巡山，祝你小香蕉沈子清祝你生日快乐。 李仙儿醒了， 叫我大王。 啥呀？ 大王，你傻呀？ 大王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吧，我饿啦。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哎呦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上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 别问我哪里来， 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 寂寞低落，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在哪儿啊？ 啥？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他叫我来巡山。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傻呀！ 因为这些小朋友的歌曲的点播真的让我们的节目充满了节奏感。再来说一下吧，这是来自贾一哲送给自己的好朋友沈子钦一份生日歌曲《大王带我来巡山》。再来念一下留言，刚刚雨香还给我发来了一段想要送出的祝福，他说今天呢来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朋友张丽娜，想点一首歌送给娜娜，希望她能够一直这么的可爱天真，这么的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 更离不开你。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雨香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张丽娜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同时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再来念一下留言，包括林还有刚刚看到的春风十里不如你，你们点的歌我都已经看到了，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及时的为你播送出来，在明天的节目中欢迎你继续收听中午十二点的节目直播，我会把你们二位点播的歌曲再一次的在节目里面，包括你们的祝福和语音在节目里跟各位分享一下。只是骂我几句，